第二十八集，决战。加洛德冲在队伍的最前面，塞纳留斯紧随其后，两位巨熊之神咆哮着，几乎和塞纳留斯并排冲向恶魔。罗宁记得他们的名字是乌索克和乌索尔。飞翔在天空中的女神克拉苏斯曾经告诉过罗宁，那是万鸟之王艾维娜，在她之后是一头展开双翼飞翔在天空中的豹子，而这头豹子有一双几乎和人类一样的手。在后面是一位很像爬虫生物的武士，他的身上背负着如同海龟一般的甲壳。随同他们一起冲锋的还有另外几十个形貌奇异的生物，其中大部分生物罗宁此前从未见过，他们当然也不知道这些半神的名号和尊称，但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他们为了抗击恶魔爆发出的力量。面对这股强大的力量，罗宁露出了微笑。 让月之守卫做好准备，组成楔形阵，准备对抗燃烧军团的法术攻击。该死的加洛德，只有他的心地足够纯净，能够率领自然界的半神上阵杀敌。希望他们能有足够的力量。 加洛德此时的视野中全都是地狱火和其他恶魔，他在心中默默地向艾卢恩祈祷，准备战死在这里。现在他只希望自己的疯狂举动能够阻挡住敌人进犯的脚步，为这个世界再争取到一些时间，也许还能等到有奇迹发生。地狱火是敌人进攻的主要力量，他们生来只是为了碾压、砸碎和撞毁面前的一切障碍，无论是否有生命。燃烧军团中的术士和其他黑暗巫师的法术让他们成为一股几乎无法阻挡的毁灭洪流，直到他们撞上了加洛德的冲锋。艾瑞达术士施展的护盾法术完全无法抵挡塞纳留斯和他的战友们，这些半神们所使用的是这个世界从出生时起就拥有的自然魔法。恶魔护盾在半神的攻击下如同气泡一般纷纷炸裂，很快那些地狱火也遭遇了同样的下场。野猪神阿加玛干一下子冲在了最前面，这头巨大的野猪才是真正不可阻挡的。他一挥长牙，那些石头恶魔和他们脚下的地面全都被甩上了半空。很快那些长毛般的獠牙上就串满了恶魔卫士，然后野猪又一抬头将他们尽数甩了出去。末日守卫在阿加玛干的头顶上来回飞舞，想要用长矛刺伤他，却反而被插在了野猪神背部那一片致命的棘刺丛林上。就这样，这位身形如山的野猪半神带着挂满了一身的恶魔尸体不断冲向地狱火最密集的地方。无数地狱火变成了崩碎的石块，或者完全陷入了混乱。地狱火的先锋部队彻底溃散了，混乱的涟漪很快就蔓延到了恶魔卫士的队伍里。他们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强大的力量和迅速的灭亡。末日守卫用鞭子抽打这些恶魔士兵，逼迫他们继续向前。于是这些恶魔一批批地被这位半神用蹄子踩碎，用獠牙刺穿。阿加玛干很喜欢这些只知道来送死的敌人，他一边忙着杀戮，一边还兴奋地哼斥着，眼里燃烧着明亮的火焰，巨大的身躯开辟出一条条宽敞大道，留在他身后的一片狼藉同时向敌人和友军彰显着他的强大。很快燃烧军团就尸积如山，阿加玛干不停地四处冲撞，直到背上的几次也完全被恶魔插满的时候，他才停下来，用力晃晃身子，把碍事的尸体甩掉，就像是一条游玩泳的狗甩掉毛发上的水滴一样。当恶魔的尸块四散纷飞，脊背恢复轻松之后，这位半神便又精力充沛地回到他的娱乐当中去了。尽管遭遇了如此强大的敌人，恶魔还是在不断前进， 加洛德的长剑砍翻了在阿加玛干的冲锋中活下来的第一个恶魔。塞纳留斯抓住一个地狱火，将这个不断挣扎的怪物高举过头顶，向他的同类猛掷过去。地狱火们第一次感受到被这样的怪物撞击是什么情形。塞纳留斯投掷的力量撞倒了一层层地狱火，让这些岩石巨怪的阵列中出现了一条碎石铺就的小路。巨熊两兄弟的战斗方式更加直接，他们用巨爪拍碎一道道恶魔阵列，让地狱火和恶魔卫士如狂风吹起的落叶一般向四面八方飞散。有几头地狱犬窜过拥挤在一起的燃烧军团阵列，趴伏到冲在前面的巨熊身上。那头熊却哈哈大笑，将这些恶魔猎犬从身上一条条撕扯下来，拧断他们的脊椎骨，再把尸体砸进恶魔阵列的深处。恶魔的楔形阵瓦解了，末日守卫们从空中飞下来，要约束住溃散的阵型，但天空中又落下了这个世界的每一种鸟雀。飞行恶魔们都惶恐地抬头转身，想要对抗那些撕扯他们皮肉的小鸟和巨鹰。率领这些飞鸟的正是他们的女王艾维娜。原本精致秀美的面庞，现在却变成了渴望鲜血的凶猛巨鹰。这位半身的利爪一挥，恶魔的翅膀便被撕成碎片。末日守卫盘旋着跌落在地上，摔成烂肉。随后他又抓住更多末日守卫，用锋利的喙啄开他们的喉咙。一名身高只有暗夜精灵一半的长须武士，身披褐色皮甲，站在两头白狼的背上，冲进恶魔群中。他一只手握着拴住两头狼的缰绳，另一只手挥舞着一柄大镰刀，镰刀挥过之处，就再也看不见完整的恶魔。长须武士高兴的时候，镰刀便会脱手飞出，旋转着砍掉恶魔的头颅，切开他们的胸膛，再回到主人的手中。这位矮个子武士就这样随心所欲地挥舞着兵器，进行着鲜血淋漓的收割。恶魔们在这个矮个子武士的面前动摇了，眼前的这位是他们从来没有遭遇过的强敌，就算是对阿克蒙德的恐惧也在很短一段时间里被这名武士赶走了。恶魔为什么开始做出了不可思议的行为？他们开始从战场上逃跑。但很快第一批这样做的恶魔卫士就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阿克蒙德不会允许撤退，如果没有他的命令，任何恶魔都只能战死在沙场上。他将自己的怒火倾泻在这些恶魔逃兵的身上，让他们顷刻融化，盔甲和皮肉如同蜡油一般从他们的骨架上流下。这些逃兵的惨叫声变成了含混不清的汩汩声，数秒钟之内只剩下地上的一滩冒着气泡的液体和里面漂浮着的一点碎片。现在所有恶魔都明白了临阵逃脱的下场，死亡会有很多种形式，其中一些要比另一些更加恐怖。心怀恐惧的恶魔们怀着更大的恐惧回身继续与半神厮杀，他们的力量被阿克蒙德的黑暗魄力进一步激发了出来。这些恶魔都很清楚，无论怎样他们都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战斗起来更加悍勇疯狂。恶魔的狂暴战法终于对加洛德带来的强大半神们产生了效果，无数恶魔卫士的利刃终于让巨狼半神无法再承受，上百道深深的伤口流光了他的生命力量，他仍然用尖牙和利爪不停地将恶魔撕碎。但就在罗宁眼前，这位半神一头栽倒下去，而堆积在身边的恶魔尸体则要比他的头还高。很快又有更多的半神牺牲了，首当其冲的就是万鸟之王。末日守卫们受到阿克蒙德的意志引导，舞动长矛杀过成群的鸟雀，专门以艾维娜为目标发动猛攻。足足有20多个恶魔死在这场攻击中，但还有更多的恶魔击中了目标。他们环绕在卡利姆多所有羽翼生灵的守护神灵周围，用带有倒刺的长矛刺穿了他的身体。 但就算是这位半身泼洒的鲜血也在为他而战。朱红色的热血沿着恶魔们的长矛流到了他们的手心里。当艾维娜失去生命的身体跌落下云霄的时候，刺杀他的恶魔们都开始撕扯自己的皮肉，半神受到祝福的鲜血在净化着恶魔不洁的身体，到最后这些末日守卫全都把自己撕成了碎片，却仍然无法逃脱半神的惩罚。长刀和利矛插满了巨熊兄弟的全身，塞纳留斯的身上也布满了可怕的伤口，燃烧军团的凶残战力令每一位半神都伤痕累累，但他们还在坚持不懈地向前冲杀。和他们并肩战斗的是暗夜精灵、牛头人、熊怪和矮人，每一个凡间种族都成为抵抗者的一部分。他们全都明白，现在卡利姆多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但罗宁知道此刻的优势仍然掌握在燃烧军团的手中。即使有这个世界的守护神灵们冲在最前面，恶魔大军的实力仍然没有真正受到损失。如果在这样的盟友支持下，抵抗者们都无法彻底打败燃烧军团，他们还有什么希望？罗宁打退了一名艾瑞达术士的攻击，但又有三名月之守卫死在了他面前。月之守卫们竭尽全力，也只能勉强抵挡住恶魔术士的攻击。罗宁想起了克拉苏斯，他们至今都没有任何消息，这让罗宁禁不住开始怀疑，他们是不是已经牺牲在死亡之翼的爪下了。就在这时，一片巨大的阴影飘过战场，罗宁感到自己最大的恐惧终于成真了，死亡之翼来了。这只可能意味着克拉苏斯和他的两位同伴已经死了，同时死亡之翼想要向他想象中的所有敌人复仇。但这头巨龙在空中盘旋一圈后，洛宁发现这头龙并不是黑色的，而是暗淡的灰色，就像岩石一样。他的面孔和体型也和死亡之翼有许多不同之处，而洛宁又觉得这些特征依稀有些熟悉。很快他就想到了，在他的时代，他曾经在与兽人作战的时候结识了另一头巨龙，阿莱克斯塔萨。这头灰色巨龙降落在了恶魔阵列中，连续压倒了几排恶魔，他挥起一侧的翅膀又打倒了十几个恶魔，随后长啸一声，叼起满口的敌人，用双颚将他们夹碎，然后张口让碎块掉落下去。直到这时，罗宁才看出这头龙没有咽喉食管，它完全是用石头做成的。这尊巨大的石像还在不停地摧毁燃烧军团，罗宁很清楚只有谁才能制造出这样的石像。他不禁开始期待巨龙的回归，同时他意识到可以让石雕的阿莱克斯塔萨前来助阵的除了克拉苏斯不会有第二个人。 克拉苏斯， 罗宁， 太好了，你们都没事。哦，恶魔之魂你们一定拿到了。 我们的确拿到了，但又被燃烧军团的人抢走了。 那些人中还包括我的弟弟伊里丹，已经投靠莱萨了。 这、啊、对了，那头巨龙呢？考莱斯特拉兹在哪里？你们在信里说过你们遇到他了。 现在没有时间解释这些事了，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准备什么？ 看，那头石龙快要坚持不住了。 他为什么不飞起来？ 因为他身上的法术就要完结了。 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这头石龙只是阿莱克斯塔萨的一个影子，他的任务是将我们带到这里，法术会完结，影子同样会消散，他的任务也就结束了。我们应该感谢他用最后的力量对恶魔造成了这样巨大的杀伤。我的女王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邪恶，就算她的影子也是一样。 那现在该怎么办？ 现在该怎么办？我们只能全力以赴和敌人作战，并且衷心期待伟大的女王召集起我的同族，率领他们前来战斗。我们知道恶魔之魂的下落， 也知道他暂时不会威胁到龙族，所以巨龙会尽快采取行动。 如果他们不来呢？如果他们犹豫了太久，就像上次一样呢？ 那么萨格拉斯就能够最终进入卡利姆多，一旦进入我们的世界，恶魔之王就能重写这10000年的历史。